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圣莫里茨。其实在1928年冬奥会举办之前，圣莫里茨只是一个夏季自然风光非常优美的小镇，而且很少有人在冬季来到圣莫里茨滑雪度假。正是冬奥会的举办带动了圣莫里茨的发展和变化。现在圣莫里茨的每一个滑雪场里都不乏儿童的身影，一个一米高的孩子都能在陡峭的雪道上飞驰，让人感到非常惊叹。而那里的滑雪教练说，瑞士的孩子一般4岁左右就开始滑雪了。 通常在瑞士，很多孩子从4岁开始就学习滑雪了，这样的高级道对他们不算什么。 除了儿童，瑞士人对于滑雪的热爱也可以从一个个交通工具中感受到。瑞士航空允许滑雪爱好者空运一件雪具，让很多滑雪达人不用担心专用雪具的运输问题。而在瑞士的火车上也有雪具专门放置的地点。在圣莫里茨工作的服务人员不仅要懂常规的客户要求，更要有良好的冰雪素养。 作为这个城市的经营者，我们会根据客人对于滑雪项目要求的差异，为他们推荐或者定制不同的雪场和雪道。 当然，这里不仅是可以供游客享受冰雪快乐的乐园，圣莫里茨的赛道和办赛能力也是国际级的。除了举办过冬奥会，圣莫里茨还分别在1934年、1948年、1974年和2003年举办过高山滑雪世锦赛。面积不大的圣莫里茨有4个滑雪场和5个规模较小的雪区，88条雪道总长度超过3500千米，还有3个雪地公园和58个雪地缆车。冰雪控来到这里肯定不会失望。这里也吸引了更多的专业的国家队选手，中国高山滑雪队就曾来到这里进行训练， 比如奥地利啊，还有这次的这个瑞士，然后那个进行这个训练，对我们的运动员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还能看看就是世界杯前多少名的滑法什么的，可以学着点一起努力。好多世界前15的都在这边训练。 一项项文化和冬奥遗产给现在的圣莫里茨增加了不少人气儿。英国老爷车大赏、恩嘎丁音乐节、圣莫里茨美食节等各项特色活动都让这座美丽的瑞士小城增添了不少魅力。他们也希望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能够给北京冬奥会一些借鉴和启迪。 我相信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它带动的不仅仅是冬季运动在北京乃至在中国的兴起，我希望圣莫里茨的经验能给北京一些启示。 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18集。